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大家好，我是 Peter 万丽豪， 我是 Juni， 很开心今天大家又来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非常开心。Juni， 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 我在想说，我们要不要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们真的还是想做这个 podcast？ OK， 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热忱，可以这样说吗？ 哦，我们有一个热忱，想要带给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闲聊。 热忱是什么？可以当饭吃吗？ 哎、欸，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耶。其实，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 ，OK， 我们这年代就是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这个世代好了。 嗯， 我们常常被灌输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去追随你的。Passion， 你的热忱， 你的热忱， 对，好像我们感觉热忱是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因为我们 对很多事情有热情才行。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看到他们的父母一辈子做一个工作是他们不想做的，然后也不喜欢做的，但是他们里面可能就会有个觉得，就是我想要不一样的，想到我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人生的方向，或是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不要只是做我爸妈要我去做的，我要去追随我的梦想或追随我的热忱。 那是不是因为其实他们觉得这个世代的选择比爸妈那个时代还要多？ 那我爸爸， 对， 我爸爸他是印度华侨。 哦，对，这之前我也是跟你认识，我们做朋友了很多年，我后来才发现这件事，因为你感觉一点。当然不是说你有印度血统，我在你身上没有闻到任何印度味。 我再次的声明，我所谓的印度华侨不代表我是印度人，只是我爸爸他是四川人，但是出生在印度。 但我真的知道的时候，我蛮吃惊的。 所以他的小时候非常的辛苦， 在印度吗？那时候 从印度，然后他那时候住在印度，小时候住印度，然后1960年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一年，但1960年那时候，印度跟中国有一个边界，有个战争。 嗯哼， 所以印度政府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当时的在他们边界的这些的华人全部都抓起来，关到一个集中营的里面。那进这个集中营不是要杀他们或干，不是像那种纳粹的集中营，但是就是有大概两三年就，我记得好像两三年被关到那个里面。那后来他们被放出来，那他们那时候失去了所有的东西，什么都没了，家产什么都没有。那被放出来之后，就有人sponsor 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有点像是以难民的身份去到加拿大。那我爸爸那个时候就来到台湾，因为他们先来到台湾，然后台湾是一个 halfway point， 先来到台湾，然后再去到加拿大。但是我爸爸那时候就决定留在台湾，那时候就考上好的大蛮不错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学校，考上一个好的高中，然后来就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就做了一些，就是读高中上大学，然后非常辛苦的赚钱。我还记得我爸爸小时候跟我讲说，你知道我小时候多辛苦吗？我们都要挖水沟去，我们挖水沟去赚学费。 为什么在台湾吗？还 是在 台湾？对啊，他说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什么钱都没有嘛，要挖水沟赚学费。所以小时候我听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Man, that's crazy, that's impossible。 Yeah, 什么怎么会有人会要去挖水沟？ 一个孩子。 对，怎么会有人要挖水沟赚学费？ 现在很难想象啦， 现在很难想象。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我心里想，这可能只是一个用词啊，就是一个 exaggeration， 就是好像小时候、 一个讲古的一个故事。 对，小时候爸爸会说，你知道我以前要读书的时候要爬山，然后过一个河流，然后怎么样？ 所以觉得他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一个比喻 在讲他很苦， 很苦。我以前还以为是这个样子，直到有一天。几年前我爸爸在跟我的 uncle、我的叔叔在聊天，他们聊他们小时候，然后我爸爸就跟他的哥哥就说，哎，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要挖水沟去赚水学费。那时候我一听到说 wait what that's a real story， 那个是真的故事哦。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那时候就这么辛苦。And 他那个时候，所以他就这么辛苦过来，然后就按部就班做这些事情，然后 找一份工作，然后养家，嗯，然后让我们有一些这些很好的 环境， 很好的环境，小时候不愁吃不愁穿，然后让我们有一些这些的机会。但是我看到我爸爸他这个样子， 对， 我其实我不会觉得我爸爸比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还来得不快乐。我知道这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不大一样，可能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很苦， 对，人家会觉得很苦，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追随我们的梦想，追随我们的 passion，right？ 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不是只有追随梦想跟 passion 的人生才是快乐的吗？但是有时候追随完之后，你会问说，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这么的焦虑？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这么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嗯， 为什么我们会在一个时代是这么多的选择，却这么少的 彷徨？ 对，这么彷徨， 嗯， 这么少的盼望， 嗯。 And I think it starts with this。我觉得问题就是在我们一直在告诉很多的年轻人，全世界好像都要为着你的梦想跟你的 passion 来效力， 嗯， 对你的热忱来效力。我们告诉年轻人说，追随你的梦想，追随你的热忱，追随这些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是要为了你。 嗯，管他的，先去追逐梦想。 管他的，先去追逐梦想，先追再说。 再说， 先追， 先梦再说。 先梦再说，先梦再说，先去追随这些，追随之后再看发生什么事情嘛。 就是好像说，你就去闯闯看嘛， 闯闯看， 不用在乎那么多。 对对，嗯，那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在告诉。我们被教导，我们听到这些说去追随我们的 passion 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世界本来就不欠我们什么东西， 嗯， 就是一个 passion，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热忱， 对， 你没有热忱，你不可能把它做得好， 你没有一个动力， 你没有动力。如果你今天，当然你今天做找一份工作，你只是糊口饭吃，只是做什么话，你只是为了赚点钱，然后可以去买最新的 iPhone，嗯，然后可以干嘛的话，那你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任何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嗯， 对。所以有一次有个年轻人问我说，you know,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Like, 我有几个 option, 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问你好了，如果一个人在听他听我们今天这个的这一期，他说 well, 难道你要我就是去找一个我完全没有 passion， 嗯， 然后完全不想做， 嗯， 然后就只是为了赚钱的一份工作吗？ 每天打卡上班。 每天打卡上班。 对。我觉得，当然我不同意，我也不觉得人一定要变成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想要追求梦想，可是你心态是抱着我的快乐取决于别人能不能让我快乐。 嗯，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追逐我的梦想，我爸妈能不能支持我去出国读书？谁谁谁能不能投资我？ Okay. 大家为什么要 来拒绝我？我不想要接受拒绝。如果你的心态是觉得我的快乐取决于别人能不能让我快乐，那我老实告诉你，你可能会是全世界最不快乐的人。 你可以再说一次， 嗯， 如果你的快乐是取决于 别人能不能让你快乐的话，比如说在追逐梦想不是什么坏事，可是你、 okay. 你要知道，你今天在追逐的过程是你才可以去耕耘，甚至有一些收获。可是你老是，如果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你觉得我在追求这个热忱的时候，别人应该要帮助我， 嗯， 这世界就像你刚刚，这世界上欠我一个表现的机会。 OK， 对，然后或者是为什么我都没有机会被看见，如果你心里常常会有这种声音的话， 嗯、okay.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去重新思考你快乐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wow. 那这样子你并不会真的得到快乐。 OK， 对，你可能，我必须说，也许你会最不快乐的人，因为全世界就是没有人欠你任何东西。 嗯， 今天你要去实现梦想，或者让这个梦想被发扬光大，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你也要付出某些代价才行， 嗯， 而不是等着全世界人来伺候你、帮助你、 嗯、 完成梦想，因为没有别人有这个义务跟责任嘛。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追随，我们在说我们的梦想或是我们的 passion 的事情，你要先，就是不是 passion 不好，但是你要问说，这个 passion 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帮助？ 没错，没错。 这个 passion 对人家有什么帮助？ 对。 那我怎么试着在我的 passion 里面找出一个东西是帮助到其他的人， 是可以服务到其他的人， 你可以创造出一个价值， 创造出一个价值在人家的生命中，你这个 passion 才会、我觉得才会值得去追， 对， 或是你值得去做。那说一个 passion 到最终只是因为我们定义 passion， 因为你知道 passion 这个字蛮特别，我们英文说 passion， right， 然后中文说热忱，但是其实英文的 passion 其实讲到的不是快乐。Like 我们说 I'm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right? Passionate 我们大家可能会误解，意思是我 passionate about something 的意思是我对这个东西很喜欢、所以可能我喜欢 like love passion。 哇，你有热情代表你极度喜欢， 感觉 passion 是最高的热情。但是其实 passion 在原文，在原本的字里面，字根里面，它讲到的不是你喜欢什么，而是你愿意为什么去受like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suffer for？ 哦，你愿意忍受一些事情， 你愿意忍受什么？你愿意为什么东西去忍受？如果你 passionate about 一个东西，就代表说你愿意为这个东西忍受一些的、一些的痛苦、一些的辛苦、一些的流泪、一些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可以喜欢，我只是举例，我想说，我喜欢流浪狗的话，假设， okay. 可是我对流浪狗有热情，代表我为了它，可能我会有一些付出 okay, 或是忍受一些东西才叫 passion 嘛， 对 对 对，不是只是你觉得说啊好可爱，还要可爱，好可爱， 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对 passion 定义只是这个东西是我很喜欢，那我觉得这是最肤浅的一个 passion 的定义， 只有一半的意思。 那这样的一个定义其实没有帮，第一个它其实也没帮助到你，没有帮助到你，大概也不会去帮助到任何其他人。那所以如果我们说我 passion， 我想追随我的 passion， 只是我追求我的热忱，只是追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那、那真的我觉得你会蛮失望的、那如果我们说的 passion 是我的 passion 是在这个东西在我生命中创造一个价值，因为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活过来，我创造的这个东西，我做这个东西也是在别人生命中创造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可以说是可以是在可以就是不同的层面啊，就是不是说只是一个单一的层面，但是可以在不同层面在别人生命中创造这个价值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很 worth 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讲到就是追寻梦想啊，或者是对一个事情有极度热忱、不然要不要分享一下，其实你来台湾或者你曾经在加拿大，你有没有曾经追梦过，当一个追梦者？ 我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其实非常简单。我那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要回台湾。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在台湾的梦想是要出国。 对。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对台湾有一个很向往想要来到台湾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每年的暑假都会回到台湾。然后回到台湾我就被台湾的夜市啊吸引， 所以是食物的关系， 食物关系，然后看到台湾的珍珠奶茶怎么这么便宜， 你这个吃货， 你知道加拿大珍珠奶茶多么的贵吗？ 超级耶， 超级贵，而且 没有那么好喝， 没有那么好喝，而且你可能花了5块加币，一百块台币， 150左右， 买了一杯之后你要加珍珠还要再加 50 cents 还要再加钱，我就说这不是就是珍珠奶茶吗？不是珍珠应该 include 在这边，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回到暑假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说哇 ，This is perfect， like 好喜欢在台湾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台湾有一种可能一个 向往， 一个向往。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讲说我会想要回到台湾。And 我爸妈那个时候第一个的反应是 ，like 你疯了吗？来、like, 我们从小让你送你去国外读书，然后就是让你可以在那边有外国护照，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你在加拿大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可以去创造你的未来、你的家庭，你的这些，为什么你想要来到台湾？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I don't you know， 我就年轻嘛，反正你没想太多，你没有去想到说环境、未来、机会，就只是觉得说这是我想做的， 对， 这是我想要， 就很单纯了， 很单纯而已。对，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下飞机回到台湾时候的第一天，我在街上走路，那走在一个小巷子的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充满着 excitement， 充满着就是哇，好兴奋，我来到台湾了。然后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就从我旁边飙过去，然后差点撞到我。 对， 然后差点撞到我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大笑了一下。我现在就不会了，我现在会想骂回去。但那个时候我大笑， 我也意外你大笑， 对，我就笑一下，然后我大笑， 你不会大笑。 但是那时候我大笑一下，是因为我就觉得说 ，Man, I'm in Taiwan。 哦，就是台湾才会有这样的开车方式， 台湾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哇哦， 对，所以那时候我在笑一下，因为你知道我的个性就不是会遇到这种事会想要笑的人。 嗯嗯。 所以那时候我笑的时候，我笑一下，我也吓到我自己。我说为什么会笑、嗯、？And I realize。It's because 我正在我想要来的一个地方。 嗯、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梦。那年轻时候就有些梦，我在做一些，虽然我觉得辛苦，或是虽然人生地不熟，虽然我 非常开心， 虽然我的朋友，过去几年的朋友全部都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我要来重新开始一个 ，it's a new beginning、 嗯。 那我就年轻人对这种都很 exciting， right？ 对， 我们对梦想，我们对追梦，我觉得重新的开始可以有一个重新，可能搬到这个城市，去到这个学校，搬到这个国家， 很新鲜， 很新鲜，很这些东西。所以开始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I was like, wow, this is amazing. 那后来嘞？ 那后来我来到台湾之后，我没有什么 skill set， 没什么技能， 专长，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讲英文。 哦，对。 Like you know， 然后那当然，那我的我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贴广告，然后就是去教英文。 哦，当家教， 嗯、对。那当我来台湾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我很想在台湾开始一间教会，然后想要开始一个教会、嗯、但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其实还没办法做这一切、 嗯、 那时候如果开个教会也不会有人来，所以因为谁都不认识嘛，所以我就去做家教。然后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家教的时候，我就去不同的地方做家教，然后自己接一些的 case， 然后每天晚上都弄到很晚很晚很晚才回家。 对， 那时候钱真的是非常的少， 嗯， 也不多。然后，我那时候把每个钱存下来，就是想说未来有一天可以开一间教会。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做家教，其实那个钱还算是蛮高的，但是我自己的花费是很低。嗯、然后我每天的晚上，我都是可能家教到晚上九点左右才回家，然后我就坐捷运回到，我那时候住在北投， 对， 就回到家。然后那时候北投的捷运站会有一个好像是真鲜还是就是卖寿司， 哦对对，回转寿司， 然后就是在捷运站里面， 对、 okay、 对。 然后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店每天晚上十点就会关门、 嗯、 那十点关门的时候，他可能九点半他就会开始卖掉一些他们当天，因为你要把这些寿司 是新鲜的，对对对， 要卖掉。那不卖掉的话，就只能大概丢掉吧。所以你到了九点半开始，他就开始打折，打八折。 嗯 ，OK。但是只有笨蛋才会买八折的。我比较聪明，我都知道他等到快十点的时候会打个可能半折， 还有更低， 对，就是五折。然后有时候可能打就是很夸张，就是可能 他就是要清掉嘛， 对，就把它清掉。所以我就会站在那边等。我就会在那边等他们把所有该卖的都卖完，但是你留到九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有肉的寿司都已经卖完了。 哦，可能就剩玉米， 只剩那种就是一个里面包一个那个 cucumber， 包一个那个黄瓜的那一种。 我懂。 But 那但我就在那边等，然后我就可以可能30块40块就买了一餐，然后就带回家吃。嗯，然后我还记得我带回家，有一天晚上我就把这个寿司带回家，然后真的是这个寿司一点都不好吃，就是第一个它也不是很什么高级的、那个、 也没有肉， 对，也没有肉，然后你在感觉就只是在吃瓦萨比跟酱油而已。那我记得我晚上就是十点多洗完澡那边吃的寿司，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在吃的时候我就边吃边流泪。 为什么？是觉得很孤单吗？还是 See, that's the interesting thing. 其实那时候我流泪的时候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孤单，我那时候在流泪的时候是觉得我在追我的梦、 嗯、 我在做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在追随一个，就我在 like this is what I wanted to do. 我有好多年在美国在加拿大那时候读大学，后来去读神学院，我一直梦想就是有一天会来到台湾、 嗯、 梦想有一天我可以在这边 you know, make a living, 然后 过生活、啊、 过生活，开始一个家庭，然后、嗯、哼哼，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吃的时候，我是边吃边流泪，然后所以那天的苏西有点咸咸的， 是一个感动的 感动的眼泪 就对了， 对，一个感动的眼泪，嗯，我就感觉到哇，我正在做一个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嗯嗯，所以那时候我刚来，那时候才是来台湾几个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梦想来到台湾是一个还是在一个蜜月期的一个、嗯、 还非常的热腾腾的， 非常热腾，就是快差点被计程车撞，开心 还是可以 笑大 笑， 吃着难吃的寿喜开心， 这样子持续多久？ 这样子持续了大概半年。 所以后来计程车经过 现在 OK， 所以那大概就持续了吧，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有一个蜜月期， 对啊，对， 你追随梦也是有一个蜜月期， 没错 梦都是美的，嗯，因为梦我们说梦，其实我们说热忱其实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对热忱的定义就只是一个单一的画面、嗯、就你在有时候你在想说我要去追一个梦，我要追我的热忱，其实人的脑海里面想到这个热忱跟的梦想的时候只是一个单一的画面，他不是在想到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电影，不是一个什么，他就只是一个 picture、嗯 right? 一个样子 就是一个 freeze frame 的一张照片，然后那个照片里面都是美满的， 对， 开心的，快乐的，所以那时候我想到就是台湾就是吃好的，然后可以玩得很开心、嗯、然后可以然后我那时候想着建立教会，然后可以做这些事情，是我可以就是有一个 picture， 非常期待， 对，我们英文有句话叫做 picture perfect， right、嗯、那个 picture perfect 永远是最好的， 英文是最好的，你就像一个电影可能90分钟，但是有一幕是最美的，那一幕就把它截图下来， 对， 所以一开始我对梦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截图，嗯、哼哼，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画面，嗯，但是很快的我就会发现到这个世界不欠我这个梦，嗯，这个世界不欠我任何的快乐，嗯，我开始发现到not everything is as easy as you think it is， 或 as simple as you think it is， 不是每件事情都是你想象的这么的简单、嗯，Right. And,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到加入在一间的教会，然后那间教会他们对我非常的好，给我很多的机会，然后可以 等于也是开始了你的一个梦想， 对开始我们的一个梦想，后来我就发现到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么的简单或是单一的画面、嗯 yeah. right. 每个故事都有他开心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嗯，但是我们在想到梦想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都是开心的时候， 当然 年轻人 美好的画面， 美好的画面，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在追这样的一个梦，有时候一个梦想我们会是可能是一个很单一的一个画面，我们是一个 freeze frame， 我们只是把最好的那一刹那抽出来，嗯，然后一直在追的是那个画面，但是你会发现到有时候你在追梦的时候，你追的不是只是，你会发现你本来还以为你追的是一个画面，其实是在活在一个电影的里面， 对， 那这个电影里面有它的起起伏伏、yeah. 有它开心的 辛苦的， 也有它非常辛苦的， 对， 也有它成功的时候， 对， 有它失败的时候， 嗯，对，其实追梦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你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我其实今天开始，我们现在开始这个节目算是某部分实现我某个梦想， OK， 怎么说， 国小国高中国小跟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听广播节目、 okay. 因为我是独生女，我非常爱讲话， 什么意思，独生女为什么会爱讲话，你的意思是你 没有人跟你讲话， 那你会一个人就在房间里面讲话， 我就很想讲话，所以呢我在学校最常被老师骂就是说你话太多、oh.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可以让我一直讲话又可以赚到钱，就是广播节目主持人，现在就是、欸、真的耶、okay. 但是呢那时候我就常常听广播节目 OK， 什么节目都听，然后那时候我每天最期待就是如果有节目主持人可以 call in 或 call out， 我就打电话进去跟主持人聊天这样子、okay. 但常常都轮不到我、oh. 然后呢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加入了那个大众媒体的那种社团、 okay. 结果有一天学校就做一个甄选，就是全花莲的地区，因为是花莲人， 其实还好花莲学校没有很多，所以呢就是有好几个学校就会甄选，就是有一个地方电台愿意就是让一个高中生来实习当主持人。 那你就去了？ 对，我就去争取这个。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个男生也在跟我比赛啊，竞争啊，就是看谁可以拿到这个节目。后来我就得到这个节目部的青睐，所以我就每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天有两个小时的节目，然后这样子做了两年。在我高二跟高三的时候，我一开始真的觉得、okay. 哇，这就是我的梦想。我是在那个录音室，然后呢， 哇、wow, ，这么年轻就已经达到你的梦想。 对，嗯，然后我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外面就会 on air， 那个灯就会亮， oh, 我就觉得 感觉自己很厉害。 对，然后我每次都会叫我妈妈在外面拍一张照，感觉我就是非常专业， oh, 感觉世界都要停下来，这个就是 Juni 的时刻。 对，然后我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的那么厉害，有这些。我们那时候还用 CD， 或是就是你要自己选好歌，所以对我来讲， okay, 你把你的年龄透露出来了。 没关系，之前几集 至少你没有说还是 透露 cassette tape 还是那个卡带， 好像没有那么的老。Okay. 但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一个高中生啊，然后我就自己做这个节目嘛， oh. 然后什么时段放什么歌，什么时候飞到。对，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棒了，然后我会访问地下乐团的主唱啊， okay. 然后我就觉得一切都太美好了。但是这个梦想也大概跟你差不多，维持了半年。 OK， 我就经历了一个撞墙期。 怎么说？ 原因呢？这是一个让高中生可以去实习实践他这个操作嘛，或是有这样的经历， oh. 所以基本上他是没有付你任何薪水的。Oh.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时候我要升学了，我每个礼拜要花非常多时间去做这个节目。 OK， 然后我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那我的学业也被耽误。然后呢，最严重来了，就是呢，很多听众甚至就是有一两个听众会打电话来说，叫那高中生不要再乱讲话了。Oh. 然后我那时候我可能我也很年轻，然后我讲话也许没有像现在可能有思考过。所以呢？ 哦，你想太多了。我现在也很少，有时候也不， 还是觉得我讲话两光就对了。 没有，我也是啦，哦、我们都是啦。 对对对， okay, 但是毕竟高中生嘛， 我了解了解。 所以就有人写信来啊，或是什么，或是这些挫折的时候，我就有点挡不住这个挫折，哦、我就觉得哇，追梦好苦哦。好累哦，我不想要了。 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我在追我的梦，你们要对我这么的坏？ 对，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们可不可以多一点包容？ 对， 欸，你们有想过这些 CD 我还要自己去花钱买？ 所以你很年轻就知道世界不欠你的梦。 我那时候有一度觉得世界为什么对我那么坏，然后我就真的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好玩。 了解， 很奇妙，原本是超级想做、超级有 passion 的事情，却到最后变成一个很 routine， 然后你觉得好累，然后每个礼拜要交功课的那种感觉。 哇， 这梦感觉像死掉一样。 因为我，你知道，我常在想，20岁跟30，因为我现在30几岁，然后我也只活过30几年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人生很大的改变是从20岁到30岁的时候， 这个阶段。 对，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是20几岁， 对， 我现在30几岁。那我回到台湾要追这个梦的时候是20几岁。那在20几岁的时候，我对我的梦想其实定义非常简单，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我渴望做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图片。所以我在20几岁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图片里面，我是比较中心的那一个人，就是他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会让我开心，让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让我在做这些。 你是这个画面的主角。 虽然我在里面还是开开心心快快，一开始啦，一开始都是很开心很快，因为我觉得我活在我自己的梦幻的神话，就我感觉我自己活在我自己的故事的里面。 你写的剧本， 我写的剧本，我的这个， 对， 所以我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我觉得慢慢很快的，你就会发现到一个把自己放到中心的一个梦，其实非常的累，因为当事情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那个步骤发生，或者是那个方式发生，或是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 会，没错， 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不是我想象的， 真的。 因为就像 like you know like， 因为你对你的梦想的画面，就只是 again， 就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没错， 它不是 它 it's like 就是一个 free shot frame shot 90分钟电影，你只抓一个一秒钟，然后 就还有后面的， 但是还有很多 89分钟， 还有很多其他的 59秒，对对对对， 就很多人想要当父母，他们想到只是抱着 baby 照 IG 的那个画面而已，他们没有想到是要换尿布， 没错， 他们没有想到是很多 半夜会睡不好， 半夜睡不好会了工会抓狂的那种。And so 我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梦想，我对梦想的看法就是它是一个帮助我、服侍我，让我开心，让我快乐，但它也，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好，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先从这样子开始嘛，因为是先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你才会去， 你 可能 你才想继续做嘛， 继续 追， 对 吗？ 对， 你才会愿意放下很多东西去做这些。但我觉得我后来在这中间就遇到很多的挫折，因为在这中间我会发现到很多我想要的机会没有，很多我觉得我可以想要去做的事情没有这个机会， either 是没人想要去听我讲，或者是没人想要去跟随我，或者是就会发现到 like you know like 真的世界好像不太 care about 我的梦， 对，好像只有你自己在 care， 好像真的只有我自己在 care，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真的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好残酷哦， 对， 为什么没有人 care， 然后那但我现在30几岁去想说，就觉得你怎么会想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And 那但我大概到30岁的时候，而且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我3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什么改变呢？ 我在30岁的生日的那一天，OK， 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到教会的里面，我在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然后我在30岁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向往30岁的这个生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30那时候就觉得 是一个里程碑， 里程碑，因为男神嘛， 成年礼的感觉， 就感觉我要当就有男神味了。20岁一个小毛头，30岁开始有个男神味。OK，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30岁的这个生日。所以我记得那是30岁的生日那一天，那个我的太太就帮我预备了一个 surprise party，一个惊喜派对，然后在我很爱去的一家餐厅。好，那天我本来只是跟一两个朋友去吃中餐而已，然后就走进去的时候就是好 多 朋友全部都在那边，然后大家就 celebrate 我 Peter we love you， 然后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真的被吓到，然后我好开心，我说哇，这像是我梦寐，就是我想象的那个 birthday 的那个画面。 对对 对， OK， 好，然后我就在那天，就是因为来了大概40-50个人吧，就在餐厅，然后所以40-50个人，我就是那花了大概很多的时间，就跟很多人那边聊天，聊聊聊，然后就在聊一半，我就看到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心情就是感觉他怪怪的，就是心情很不好，所以我就跑去问他一个女生，我就问他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说他的前男友，OK。跟一个女生交往，然后很快就是等于说他们才刚分手，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女生交往，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那他气到他跟我说那个 Peter 我要找人去砍他。OK， 然后所以 这女生是黑道是不是？ 真的是黑道的。所以那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就说哦完蛋了，我就想象那个我们的头接下来的那种苹果日报报说这个教会发生什么什么，就是互相砍来砍去的那个，所以我就坐下来跟他聊，我就说 Hey tell me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安抚他，然后我跟他说 No 不要 No don't please don't do that， yeah， 不要去找人去砍人。那我还记得我坐在那边坐那个桌子在跟他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问号，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我30岁生日的 surprise party 在跟你聊你 的 感情， 你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心，但我的表情就是还是笑着，然后 还是很耐心， 就是很耐心在听他这些东西，但我心里面有一种愤怒，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有一种就是很不爽的感觉，就是这是我的 party， 哇， 这是我的 this is my day。 很真实， 这应该是 celebrate 我的那一天，这应该是以我为中心的那一天，我难道就不能就是有一天就是以我为中心，我可以 这是我的日子， 这就是我的日子。 And 我觉得 那天就跟他聊完之后，他就后来就安抚下来，然后也没发生什么杀人事件、砍人事件。在那天聊完之后，我就去回想，我就为什么会在我生日发生这件事情？那因为当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有他的原因。我会去想说，神啊，你在告诉我一些什么事情？ 对， 就在过去，我在想，那时候我在觉得的时候，我在想一想，我就觉得 maybe 这是一个机会，让我知道说我的梦想，我的 life is not about me。 哇 哦 ，maybe。我说我想要来台湾做什么做什么，当牧师做什么，不是因为我，这是我当牧师的梦。Maybe 我来这边做这些是为了要去帮助一些的 人。 对，那但我必须说我不是一个大爱的人，我不是一个就是 no。But 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在我30岁的时候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有一个不同的看见， 不同的看见。我还看见说 maybe 梦想不是关于我这个人，Maybe 梦想 is about somebody else。 的确， 那所以有时候在听大家说我要去追梦的时候，我当然我会鼓励阿伦，你去追梦总比就是 没有梦想的人， 没有梦想，没有热忱，然后就是宅在家里面，然后或者 当然是好的， 当然我觉得当然是好，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更深的一层去看，就是更多的去看那个梦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对梦有不同不对的看见，如果我们对梦有错误的看见，有不 accurate 的 picture， 或是一个梦应该是一个 不切实际， 或是一个梦应该是一个电影，有起起伏伏，上上下下，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我有不对的看见，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在我们会在追梦，但是我们中间会非常气馁，而且我们反而到后来我们变得是愤世嫉俗。 我完全同意，如果说你在追梦的过程只是想到你自己，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刚刚分享我们的那个对梦的快乐跟期待，大概半年，大概3个月半年，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带出更多的价值， 没有办法，对啊。而且最我觉得最伤心的不是没有梦的人，最伤心的是曾经有梦但是去追，然后发现到梦不是他所想象，我觉得这个才是最 非常可惜， 最可惜的，这才是真正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没有觉得对愤世嫉俗like 对、 yeah. 通常其实都是那些曾经追然后失去， 对、 right? 是什么人对感情最没有盼望，最没有最都不是那些没有交过男朋友的，是曾经交过但是他背叛了他，曾经结过婚但是后来以离婚收场的这样的。And 所以我想我今天讲这么多，我想只是鼓励我们的一些的听众们，就是去追你的梦， 对， It's fine to dream the 梦，但是你要去问这个梦中间到底是为了谁？你的梦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而已，让自己快乐而已，还是你的梦可以在别人的生命中创造出一个价值？这个梦对你只是对你自己有价值，还是对别人也有价值 ？And maybe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we begin to discover， 会开始发现。Maybe my dream is not about me. Maybe 我的 dream is about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比这个还来得更大。那这个比这还来得更大或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生命的故事都会不一样。 没错， 对，所以我不觉得一定都是同一个东西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在20岁跟30岁看梦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但我不知道40岁之后会是什么，说不定 可能有不一样的 看见。但是至少这是 也许可以帮助别人做梦，也不一定。 呀、yeah,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看，就是至少我37岁对梦 有 这样的看法。 其实我也蛮同意，因为我们常常一起出去，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提到一个点，就是真的在我们工作了好一阵子啊，或是追逐梦的好一阵子，你就会发现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一个人你可以走得很快，那你一群人的时候可以走得很远。 对， 我的意思说这个梦你可以召聚一群跟你有一样梦想的人的时候，当你可以带给彼此快乐，或是产出一些价值，我觉得那个会帮助你的梦想更延伸。 了解。 如果我那时候觉得做这个节目不是只是在于我是不是很厉害的广播员，或者是说我做节目潮不潮，如果我那时候因为我太年轻，只觉得我想要看起来怎样， 当别人写信来骂我，或者说我做不好的时候 ，take it personally， 就会超级 对我就不想做了。嗯，可是事实上，会不会这个节目还是有它的产值？我没有看见这个价值，那是非常可惜的。而那也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以至于这个梦就没有继续前进了。 了解， 对啊， 了解。嗯，哇，我觉得梦可以聊很久， 真的 可以聊很多。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可能大概就到这里，那我们可能以后我们再来 revisit 这个话题，好，再用不同角度来看追梦、追热忱，人生的梦跟人生的 passion 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没错。 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梦这个主题真的是这个 topic 太多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更多的来看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对， 所以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节目有帮助到你，或是说你还想要再继续听更多的不同的话题，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而不管你是有对 分享， 也可以分享出去， 还可以做什么？订阅、分享，还有 也欢迎你们可以 重听， 是不是？两倍速重听， 两倍速重听可以多算一次听的那个，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那么计较这种数字？ 我也不知道， 刚开台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至少我妈妈会听，我的老婆会听， 哦，我妈也会听， 我会逼我女儿听， 我们有五个听众了耶，很棒。但是不管你是有梦或是还没有找到自己梦想的人，其实都是非常棒的，只是我们今天也是希望你可以知道这个梦想是为了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价值，而这样才会帮助你这个梦想可以延续的更长久。对， 所以 Keep dreaming. 对， We love you guys. 下个星期见， 拜拜。